北京时间20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个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他是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人， 照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男子觉得邻家的祖坟影响了自家的风水，会给家人带来厄运，于是呢擅自将别人的祖坟给挖开了，而且移走遗骨，导致啊邻家是白白祭奠了4年的空坟。后来邻居发现真相之后，将这名男子起诉至法院，要求这名男子给予相应的赔偿。那么这起案件具体情况到底是怎样的，最后又是怎样的结果呢？我们在今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将请到法官跟大家来具体说一说。 案件 认定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 所以这样我就发现你这个案件肯定存在着问题。 纠纷 单方的约定，这个东西您觉得合理吗？ 以及现行的规定，我们这样收费是没有问题的。 揭示案件背后的故事，透视故事背后的法理。这里是今晚拍案之拍案说法。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城关法庭的法官助理王泽磊。王泽磊您好。 你好主持人。 今天呢您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一起这个涉及到迁坟的一起案件，而且这起案件呢让人听起来相对来说比较的匪夷所思啊。您先把这个家这一家啊，他们家这个坟所建的这个情况跟大家来说一说。 是这样的，主持人，是在2013年的时候，因为当地这个老百姓吧都是对这个祖坟比较重视，这个有一个王家人，就是他们家当时经着村委会同意，就把他们的祖坟就迁到了他们这个村北的一个自然形成的一个坟墓，就是一个墓地里边。 就那一块儿，就是很多家的墓地都在那个地方。 对，有几家，但是属于自然形成，以前不是墓地，后来就是自然形成的一个墓地。就是13年的时候他迁过来，迁过来，在他们迁之前呢，有孙家，也是同村的一个孙家人，他们家的祖坟呢就已经在这儿了。而后来那个孙家发现，就是王家把坟迁过来之后，认为啊，觉得这个祖坟两家离得比较近，然后这个孙家就认为王家这个坟地啊，就影响到他家的那个风水。 哦，那孙家有没有当时跟老王家提一下啊？ 当时没提，他是认为，应该是过了一段时间。具体情况是这样，是当时迁完之后，这个孙家啊，就是认为他们家这个运气就越来越差，因为他这个13年以后，他觉得他的儿子就是有时候会就是纠纷呢，会上班不顺。另外他儿子呢，也跟他那个儿媳妇也离婚，闹离婚。他那个孙子，就是后来就是孙家人说的嘛，就是他那个孙子上学成绩也特别不好。这个老孙头他年龄挺大的，说老孙头他自己他工作然后也老受伤，他家还说他什么，他家的小狗出门就是有时候咬到别人了，别人会来他家找麻烦，他就认为这一切的不顺都可能就是来源于王家私自就把坟地迁过来，然后离他家坟地太近了，他认为这个风水对他有影响。 老王家把这个坟迁过来，那个坟里 埋的都是老王家的什么人呢？ 埋的是老王家他的爷爷奶奶这一辈的。就是他爷爷奶奶原来是在别的地方埋着的。 嗯。 后来就是13年的时候，他们觉得迁到这个他们村北边这更好一点。 嗯。嗯， 因为可能同村的他们都村委会也都同意了，大家都可以在这建坟。 嗯， 然后他就迁过来了。当时这个老王家是这样的，他家有四个子女，他有一个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然后他这个三个儿子女儿各自都有各自的子女。是这样的。迁完之后，当时每年就是在清明左右，这个他们这个子孙啊子女都会前来这个祭祀吧，前来这个上坟。在14年的时候， 那坟里就这老两口是吗？ 就 爷爷奶奶， 就 这两个人。 就两老两口。就是因为13年他迁过来之后，其实没过多久，这个老孙头他就认为家里出现很多事情，觉得不顺。他就私自的就把王家这个坟地啊就给迁到这个坟墓西边，相距也就个100米左右， 私自迁走了。 对，迁到别的地方埋起来了。但是这个王家人呢不知道。王家人就 他也没跟王家人说。 对，没说。王家人呢每年呢就前来这个扫坟啊祭奠，直到14年的时候，因为王家这个等于是父辈，他长子老王家这个他的长子也去世了。长子去世之后呢，他这个王家人就自然的就把这个长子这个也姓王，就迁到这个坟附近。这时候这个老孙头啊就很不满意。他就觉得没必要老往这儿迁。但是那个王家也不知道。他就去王家这个死者的妻子家。就跟他说你不要再把坟地迁过来了。因为这个你父母坟已经被我就迁到别处了。说你迁到这儿，咱们以前都是亲戚，迁过来这个影响也不好，你没必要非照着一个地方。这个王家此时才明白他这个坟地啊是被迁走了。 您不是还说之前他们坟有被平过几次吗？ 对，那时候是这样，是13年之后迁之后，当时他们每年去祭奠吧，祭奠的时候就发现这个土堆啊原来是比较大一点，后来变小了，就有点平那感觉。他们不知道这坟被迁了，他们就以为是不是谁就是在这个就把坟给平了一下，可能觉得谁跟谁有仇或者是有什么怨。他就把这坟就又重新恢复了。恢复继续就是在那儿祭奠。在14年的时候他们才得知这个坟地其实是被人迁走了。 那就是那个坟曾经被平过几次？ 大概是一年内应该是平过一到两次。就是说他13年之后他发现了之后坟被平了，他就恢复了。恢复了之后他下次过一段时间又去了，又去发现又被平了。他又恢复。又恢复之后再去还是被平。他就认为这肯定有人做手脚，但是他没想到坟被迁。 他就一般也不会想到说坟被迁的。 对，他就没再恢复，他就在这个被平的这个坟地上继续在那儿就是祭奠什么的。在找这人没找到。没想到14年的时候这个老孙头就去找这个王家人，就说了这件事，他们才知道原来原因是这个。 那这个时候这个王家的长子已经埋进去了是吗？ 对， 已经入土了。 对，已经入土了，就在这个坟地相距一个没多远，就几米远的那个距离。 当这个王家知道他们这个祖辈的坟已经被迁到别的地方了，王家是个什么样的反应呢？ 当时是挺愤怒的，王家当时也报警了。报警了之后，因为报警是在17年之后，17年这个老孙头就是正式的给王家人说的。17年3月25日，这个王家人知道之后就非常的愤怒啊，然后就向当地的派出所报案了。派出所当时出警之后就做了调查，调查这个老孙头啊也带着这个警察也去周边转了。但是当时这个老孙头说的是他已经因为13年的事情他已经想不起来了。 想不起来迁到哪儿去了。 对，他想不起来迁到哪儿去。他意思这个坟迁完之后，因为那都是属于有点荒地的感觉，找不到地方了。但是这个时间过得又比较久了。当时那个也过了这个治安处罚那个追诉那个时效，然后就终止了。终止之后，老王家就决定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这个老孙头这赔偿这个相应的损失，还有一些精神损失。 扑朔迷离的案件， 不知道掐了多少次，就是我记得我掐了反复了很多次，但还 引人入胜的情节。 我死的心都有了，今天过了不知道我明天是不是找到生命的终点。 意想不到的结局， 被告人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 发人深省的故事， 无罪推定这个原则目前只局限在法庭上司法程序中。 今晚拍案，讲述案件的前前后后，展现法律的公正公平。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敬请关注。 那关键是这个祖辈的这个坟就是已经被迁走了之后，他们的骨灰后来找到了吗？ 后来这个案子后来是找到了。 找着了是吧？ 对，后来是找到了。 哦，在哪儿找着的呀？ 就是在那个他迁那个坟地西边，西边大概相距个100米左右。 这个老孙头不是说我已经忘了在哪儿了，那后来怎么找到的呢？ 他是这样的，最早的时候他说他是确实找不到了，因为时间比较长。然后我们在审理那个这个案子，在审理的过程中啊，我们就一直的跟那个这个被告方，就是现在老孙头，在做工作，就是说你这个迁坟行为肯定是不对的。 对啊， 他就是应该属于那种比较迷信的一种。他就是认为这个风水啊，就是影响着他家的这个运势。可能他因为具体他是怎么想的，我们没法去客观去知道他内心怎么想，不知道。但是我们猜测就是，他可能对风水看太重了。他就从主观上他不太愿意让坟继续再回来。然后呢，他就说他找不到了，意思说我想不起来了。但是后来我们就跟他做大量工作，也跟他说了其中的这个利害关系，因为你把坟地给迁走，而且是私自迁走。要影响到其他人这个祭奠祖先，对别人那个精神呢造成的一个痛苦是非常巨大的。然后如果你找不到的话，这个涉及到赔偿，涉及到一系列的这个后果呀。这我们就给他分析其中的利害关系。他就是后来他也认识到了自己这种行为是这种错误的。然后他就向法庭说，我再回忆回忆，好好找一下。通过这个过程，他就是后来把这个坟地他给确定了，找到了一个地方。对，因为确实过去好几年，这个可能坟地埋之后你再找的时候，如果你不是特别做个标志，标志的话就不是特别好找。 的确不好找，的确不好找。那还好后来找到了。 对，后来找到了。 老人的这个遗骨啊，比如说有没有遭到破坏啊，有没有损毁啊，这个情况。 这个遗骨是没有破坏，因为他当时是有一个水泥池子，它是一个水泥池子，水泥池子里边有一个骨灰盒，它等于是套了好几层。当时我们去现场勘也勘验了，现场勘验的时候，基本上也能确定了，这个王家人最后也看了，就确实是我们家的这个我爷爷奶奶，就是我祖坟里边埋的这些遗物，遗骨都在里边，当场他们也都接收了这个坟地。 等于说这个行为是在找到了这个老人的这个骨灰啊、遗骨啊、还有法官带着这个原告方去确认证证这些事情，是在咱们法院做出判决之前。 对。 做工作的时候， 对， 是吧？那后来这个案子最后怎么处理的？是调解的呀，还是判决的呀？ 这案子后来呢是判决的。这个在找到坟地之前呢，双方其实还是有一些意见，还是比较悬殊的。当时原告起诉，就是王家人起诉，要求孙老头，赔偿这个损失共计150,000元。 哦，这十五万包括些什么呀？ 150,000元，它分两项。第一项呢，他说的是要求这个重新安葬这个坟墓，要求是赔偿50,000元。第二项是要求这个精神损失100,000元。 十万元。 当时这个150,000元的这个诉讼请求，他提出来之后，是没想到这个坟地可能会找到。就是说如果坟地找不到，就是说重新安葬，他要找一个比方说象征性的他爷爷奶奶的一些物品什么的，然后再重新制作这个骨灰盒，重新制作一些其他的，就是他们民间，咱们这个民间重新安葬的一些一些仪式啊什么的，这一些合理损失他认为应该有50,000元。然后精神损失他认为这个用祭奠了好几年，不知道这个祭奠这四五年都是一个空坟，他用这个损失他们无法承受， 这个行为的确是很严重。 对，而且是私自把这个坟地给迁走，没经过他们同意，也不知道这个迁完之后迁到哪里了，现在这个遗骨是什么状态。他们就觉得这个对他们的精神造成了非常非常大的痛苦。 的确是这个行为会给这家人带来很大的这样的痛苦啊，这个咱们也是可以理解的，是吧？那后来这个遗骨找到了，那是不是这个作为王家人来讲就态度就好一些了？ 态度稍微好一点，但是他们认为这个我认为这个老孙头虽然找到这个坟地，但他确实这个行为已经是说就是造成了这个一些就是前，因为双方之前呢应该还是有亲戚关系，属于一个，因为都是在一个村嘛，一个村他有一定的这个亲戚关系，他现在认为双方这个关系已经是僵化了，所以说现在找到这个祖坟，他们认为这个从这个他们的最早的期待上是改善了很多，他们对他们的损失啊，包括对他们的精神痛苦啊，确实有所改善。当时被告呢，也这个老孙头也当场也表示承认错误，也愿意跟原告和解，但原告方就认为这个事情，他们要求就是法院呢能够以判决的形式做出，能够伸张一下他们的一些诉求。 对，他们其实还是想讨一个说法， 对， 是吧？ 主要是想讨说法。 后来法院怎么处理的？到底怎么判的呢？ 是这样的，这个案子后来我们就是经过跟当地村委会也了解了，当时这个坟墓的形成情况，同时也了解了一些，分两块，第一块就是这个重新安葬费用，重新安葬费用我们也了解了，这个当地的一般的安葬啊，也就是5000到10000块钱，精神损失呢？他这个精神损失，根据咱们最高人民法院的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啊，精神损失的赔偿数额呀，它是需要有几项因素来确定的。第一项呢，就是一个侵权后果，这个侵权行为造成了多大的后果？第二个就是你这个侵权行为人的经济能力如何？第三项呢，就是当地的平均生活水平。然后我们考虑到这个案子呢，双方后来又做工作，被告也主动也一承认错误，二也把这个坟地给找到了。原告方呢，虽然可能这个对被告还是有意见，但是他们也确实也表示这个找到坟地他们也挺欣慰。所以说我们认为他这个经济损失、精神损失，现在这个已经是有所，就是有一定程度改善了很多，所以我们 就弥补了很多， 对，弥补了很多，跟之前那诉求10万元那个是有点太高，所以最终法院判决就是要被告赔偿原告这个重新安葬这个损失10000元，然后精神损失20000元。 这个判决做出之后，原被告什么反应呢？ 被告当场表示不上诉。 哦，被告就老孙头不上诉是吧？ 因为当时这个被告啊，他确实是认识到了自己确实有错误，被告也提出来了，说他这个一是也退休了，而且这个他的家里孩子这个工作情况都不太好，然后自己呢也常年多病，说自己的妻子这个也是有这个就他所谓那种后遗症，有点偏瘫那种后遗症，说是家里经济基础也一般，不是特别好，所以是也是愿意赔偿，但是说要量力而行。 原告方什么反应呢？ 原告方当时听到判决之后，他们也是挺赞成，现在他没有表态是否上诉。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起案件应该说啊，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少见的一起涉及到侵害了别人的祭奠权的这样的一个案子哈。 对， 因为很少能够出现说我私自把别人的坟给迁走了， 对， 我还不跟人家说，最后导致这家人白白在对着一座空坟祭奠了好几年。 对， 就这种情况，我觉得换了任何人家的话，可能都很难去接受这样的一个事实，是吧？ 对， 这里面涉及到一些什么样的法律问题？比如说，老孙头的行为到底是侵害了这个原告方老王家的一些什么样的权利？这个法律上有没有明确的规定？这块呢，您跟大家来说一说。 是这样的，这个坟墓呢，在民法上它可以被认定为一个构筑物，它可以 地算作一个特殊的不动产。那个死者近亲属啊，对这个坟地其实是拥有一定的财产权益的。坟墓呢，本质上它也是一个家庭或者说后代寄托 IS 的一个载体。中国千百年来啊，都提倡这个左有功，宗有德，主张就是死有所葬，入土为安。生命虽然终止了，但是死者的一些安息啊权利是不能被侵犯，不能被打扰。然后这个安息权它延伸出来，就是他后代近亲属对死者一种探视啊，或者说祭奠这种权利。如果 探视就不存在了，因为死者已经不在了。 祭奠权利，后代就通过每年的祭祀活动啊，他寄托对祖先这种哀思。承载着自己与祖先这种血缘亲情。表达着对祖先这种思念，或者说对祖先这种敬，这种敬意吧。我国这个侵权责任法也明确规定了，被侵权人啊，这个有权要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像老孙头这种行为，他属于这个迷信风水 啊，对， 他有悖于社会公德。 是， 他故意损坏这个坟墓呀，这种行为他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所以说他这个在责任上应该分两块，第一块就是说他把这个坟地迁走，他其实是已经对这个老王家他这个重新安葬坟墓，他肯定会造成一定的经济损失。甚至如果坟墓找不到的话，他会造成一定的一些就是特殊财产上的损失。然后另外的还有一个他延伸出来的一个，还有一个人格权的问题。就是说这个坟墓它具有一定的这个人格这个寄托哀思这种含义。所以说老王家呢可以向这个老孙头提出这个精神损害赔偿。因为这个祖坟也是自己作为后代寄托哀思的一个载体。 对。 如果这个坟地被迁走了，他后代将何处寄哀思呢？ 那么好在我们看到在这起案件当中啊，这个被告方他也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哈。那么也希望啊，通过以后的这样的一些行为能够尽量的来进行弥补吧。也希望这起案件最终能够顺利的得以执行。那么好，我们非常感谢来自房山区人民法院城关法庭的法官助理王泽磊，谢谢。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这是一档严肃的法治栏目，但是这里也会上演一幕幕让人感动的瞬间，有父子在狱中见面的相拥而泣， 谢谢您能来看爸爸了。 有沉疴难愈的病人对爱情的渴望， 当二人把自己最短缺点然后暴露给对方呢，依然可以相拥入睡的话，我觉得这就是真爱吧。应该 有深陷囹圄的儿子对父母深深的自责， 喝酒像我那哥们似的人直接没了，有我父母怎么办。 有管教民警对所管人员真诚的关怀， 我就把饭给他端过去了，我呀就替你儿女啊给你尽尽孝，我说我喂你吃吧，然后这老太太一下就哭了，咕噔一下跪那儿了。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欢迎收听。 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今晚拍案，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全部的内容。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朋友们，我们在明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将继续跟大家关注和我们的婚姻家庭财产继承相关的案件，欢迎大家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关注今晚拍案，同时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下面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